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9集，同舟。沈泽川看向萧迟野，凉风吹得他终于觉察点燥热，浮出了薄薄的汗。他那紧扣的衣领含着白皙的脖梗，乌发与窗口处斜探下来的红眉相得益彰，越发妙不可言。外边飘了些严厉般的雪，顺着窗口掉在沈德川手背上，很快化成了一点水。这星点凉意使他体内的热更加明显。沈德川恍惚间真的有了点别的念头，他想解开扣子。 盟约里没有这一条，我进来不缺暖床的人。 萧迟也长腿支起， 你现在看着不大像不缺的人。公事是公事，私事是私事，咱们说完了公事，可以慢慢捋一捋私事了。上回偶像楼的人是西红轩给你的，我听闻他只喜欢姑娘，什么时候也换口味了？ 南风早就不稀罕了，他换没换我不知道。怎么，二公子换了？ 我没定性，从来都看心情。 萧迟也捡起沈泽川垂在膝前的发，沈泽川抬指拉回自己的发，已经催了好些汗。 有些人说的风流潇洒，看起来有条不紊，实则只会狼吞虎咽。生疏吧。 萧迟也推开了小安，一把握住了他要收回去的手腕。 有些人汗涔涔的，看着好生可怜。 沈泽川热意不散，被萧迟也拉着的部位更是烫得要命。他单臂撑在膝前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你放了什么药？ 你猜？” 萧迟也拉过沈泽川的手腕，话锋一转：“ 纪刚教不了你这些东西。你的师父，或者应该说你的先生，是谁？” 沈泽川眼角微红。他轻声说：“ 我不告诉你。” 萧迟也隔着点距离，轻轻闻了闻。 你好香啊。 沈泽川呼吸微促：“ 你也到了要玩美人计的地步。”“ 美人”这个词跟我不沾边。怎么了？说说话就急了。 汗水如湿的里衣，热意被这无端暧昧的气氛诱惑，变得更加粘稠潮湿。沈泽川想要试汗，他皱起眉：“ 你到底下了什么东西？” 萧迟也哈哈一笑，浪荡地说：“ 哄你的，药酒罢了。” 沈泽川觉得他的目光好危险，不禁闭起了眼，勉强定一定神。 萧儿。 萧迟也轻杯饮尽了冷酒，在他这一生里疏忽垂手堵住了他的唇。沈泽川被压向窗户，眉枝在触碰里摇晃。沈泽川微微后仰着，觉得腰快被勒断了。萧迟也后颈里掉了些积雪，他根本不理会，半身几乎压住了沈泽川，五指抵开沈泽川的指缝，强势地跟他十指相扣。从百官宴上那一眼开始，萧迟也就想吻他了。今日夜话更是如此，已经忍了一夜。萧迟也见他狠辣无情，又见他进退自如，万般感觉咂摸不出一个味道，便只想压下他，把他吻得红潮密布，严厉寒玉。沈泽川胸口起伏，一身汗都被风吹透了，冻得打了个激灵。他齿间拦不住萧迟也未来的酒，滑到喉间时呛了起来。可是萧迟也咬着他的舌尖，让他咳不出，就只能熬得双眸含水。此刻就是天崩地裂，萧迟也不会放开他。上边突然咣当一声，紧跟着滚下来个人，丁头栽进雪堆里，又猛地拔出头，冻得使劲搓手背，正准备骂人，抬头正对着窗户，不禁目瞪口呆，欢飞天外。沈泽川当即踹开萧迟也，扶窗咳起来。 耳后红了一片，嘴里都是酒香。萧迟也呼吸微促，眼神阴郁地看向窗外。丁桃牙齿打架，他颤抖地探出食指，缓缓地指着上面，小声说：“ 对不起，公子。” 乔天涯和古今在上边静气凝神，明智地装作不在。丁桃不等萧迟也讲话，蹦起来就跑，手脚麻利地爬上树，嗖的就钻回屋顶上。萧迟也在昏暗里用拇指擦了唇角，那里还留着残余的酒水。 一脚一个，你我都不亏。 沈泽川回首看着他，萧迟也冲沈泽川笑起来：“ 一码归一码，日后出门不照样还要踩我吗？踩吧，兰州，我都会连本带利地讨回来。” 沈泽川用舌尖舔舐了被他咬过的地方：“ 你不是次次都有这样的机会。” 萧迟也迫近一步，把他彻底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下：“ 你也不是次次都能跑得掉。” 萧迟也说罢，伸手摘掉了沈泽川侧旁的红梅，揉烂了花瓣，把那红色送进了嘴里。沈泽川在他的目光里生出一种自己就是那红梅的错觉。他在萧迟也嗅觉敏锐的评价之外，悄无声息的又添加了一个势在必得。沈泽川曾经以为欲望会击败萧迟也，使他受挫退缩，但是他的表现出人意料，他那狂妄的性格叫他只会勇往直前，任何退步都仅仅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进攻做准备。他就是洪水猛兽。 掌灯！ 萧迟也侧头喊人，丫鬟们片刻后推门而入，挪出小茶瓶，收拾了残羹冷炙，在渠书上铺了席子，换上了束腰马蹄足大方茶几。陈阳换鞋入内，把禁军军务以及人员名册都放在茶几上，从丫鬟手中接过茶壶，跪在侧旁给他们俩人沏茶。有人在场，两个人再度入座时都是正人君子。沈泽川久已半醒，因为吹了风，从先前那潮热微醺的状态脱离而出，只是他面上绯色犹存，又拢在灯光朦胧里，这下连陈阳都不敢抬眼直视他，唯恐目光冒犯，惹得他与萧迟也都不高兴。陈阳沏着茶，心想：不怪贪太虎忧心，沈兰州分明就是照着祸国殃民的样子长的，又生了这样的脾性，稍微熟悉些主子的人都要怕。萧迟也最喜欢什么？驯马熬鹰。熬鹰的时候鹰不睡，萧迟也不睡，越难驯的他越在意，越难熬的他越偏爱。当初打边沙骑兵，萧迟也之所以能趴那么久，就是因为他爱驯服与煎熬的过程。他继承了萧方旭，生了超越常人的征服欲，这是他与萧继明最不同的地方。陈阳把茶放给他们俩人，稍稍行礼，说了句：“主子有事吩咐”，便起身退了出去，换回靴子，守在门外。屋顶上的古今垂头抛给陈阳酒囊，用眼神询问里边怎么样。陈阳缓缓吐出口气：“ 无事，主子有分寸。” 丁桃还抱着头碎碎念着：“ 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” 乔天涯蹭着血抽出烟枪，哈哈笑：“ 我看选。明年的今日，哥哥会记着给你烧纸的。” 丁桃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他搓着头发怒视着他们，控诉道：“ 都怪你们，你们若不打架我就不会拉架，我若不去拉架就不会掉下去，我若没有掉下去就不会死了。哎呦，我恨你们。” 乔天涯专心致志地擦着打火石，古今抱着手打瞌睡。丁桃恨极了，掏出本子奋笔疾书，把满腔怒火都抒发在其中，将他们俩人骂成天子第一号王八蛋，末了自己开了眼角泪，翻过去继续滔滔不绝，思如泉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